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十四章。上主必要连续雅各伯，再拣选以色列，使他们安居在自己的国土。外方人要与他们联合，加入雅各伯的家族，选民要接受他们，要带领他们回归故里。以色列家族在上主的国土内要占有他们为奴婢，于是以色列人要俘虏那俘虏过他们的人，要统治压迫他们的人。当上主赐你摆脱困苦、忧患和你受的苦役时，那天你要对巴比伦王高唱这首讽刺诗说：怎么，暴虐者住手了，强横止息了，邪恶者的棍棒、统治者的权杖已为上主折断。就是那怀着怒气、三番五次痛击过万民、在愤恨中以无情的残虐蹂躏过万邦的棍棒。大地安宁宁静，人人兴高采烈，连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也都因你而喜庆。自从你扑倒后，再没有谁上我们这里来砍伐。地下的阴府为了你而激动，为欢迎你的来临，并为了你唤醒幽魂及地上所有的贵卿，使列国的君王由自己的宝座上起立。众人都开口对你说：连你也衰弱的和我们一样啊，你也与我们相同啊。你的豪华、你琴瑟的乐声也堕入了阴府，你下面铺的是蛆，上面盖的是虫。朝霞的儿子晨星，你怎会从天坠下？起伏万邦者，你怎么也被砍倒在地？你心中曾说过，我要直冲霄汉，高至我的御座，在天主的星宿以上，我要坐在圣会的山上极北之处，我要声乐云表与至高者相平衡。然而你却下到了阴府深渊的极处，看见你的必注视你，仔细端详你说：这不是那使大地站立、列国动荡、化世界为荒野、摧残诚意、不为腐朽开放监狱的人吗？万邦的君王都在荣耀中安葬，搁在自己的阴宅里，但是你却被抛于坟外，像一个叫人厌恶的流产胎儿，被刀剑杀戮的死者所掩盖，犹如刀剑踏的死尸。连那些被抛在石坑里的，你也不得与他们一同埋葬，因为你破坏了你的国土，残杀了你的人民，恶人的后代永不为人所提念。你们因为他们的儿子准备屠场，因为他们的父亲有了罪孽，他们绝不能再兴起占据大地，而使地面满是荒凉。我要起来攻击他们，万军上主的断语。我要抹去巴比伦的名号、移民、后裔和子孙，上主的断语。我要使他成为刺猬的领土和池沼，我以毁灭的扫帚将他扫尽，万军上主的断语。万军的上主启示说：实在，我怎样想必怎样实现，我怎样计划必怎样成功。我要在我的国土内粉碎亚述，在我的山林上将他践踏，他的重担必要由他们肩上卸下。这是对全地所决定的计划，这是向万邦所伸展的手臂，因为万军的上主已决定，谁能阻止？他的手已伸出，谁能使他收回？在阿哈斯驾崩那年，有以下这个神谕：全体培勒舍克啊， 你不要因为打击你的棍棒折断了就喜悦，因为由蛇的根子将生出毒妇，而他的子息必是飞龙。贫苦的人在我的牧场上必得饲养，穷困的人要泰然安息。但是我要以饥荒饿死你的余生，杀绝你的遗民。门啊，哀嚎吧，城啊，悲鸣吧，全体陪累舍特啊，站立吧。因为有烟从北而来，在他的队伍中没有落伍者。然而要怎样答复外邦的使者？上主建立了西庸，使他民族中的忧患者在那里获得保护。